攻读雅歌第二幕，互相追求。新娘，听，这是我爱人的声音，看，他来了，跳过山岗，越过丘陵，我的爱人仿佛羚羊，宛如幼鹿。你看，他已站在我们的墙后，由窗外向你凝视，由窗棂往内窥望。我的爱人招呼我说，起来，我的爱卿，快来，我的佳丽，看，严冬已过，时雨止息，且已过去，田间的花卉已露，歌唱的时期已尽，在我们的地方已听到斑鸠声，无花果树已发出初果，葡萄树已开花放香。起来，我的爱卿，快来，我的佳丽，我那在岩石缝中，在悬崖隐处的鸽子，请让我看到你的面貌，听见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可爱，你的面貌美丽动人。请你们为我们捕捉狐狸，捕捉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，我的爱人属于我，我属于我的爱人，他在百合花间牧放他的羊群，趁晚风还未升凉，日影还未消失，我的爱人，愿你仿效盟约山上的羚羊或幼鹿向我归来。第三章。夜间我在床上寻觅我心爱的，我寻觅却没有找着，我遂起来环城巡行，在街上，在广场寻觅我心爱的，我寻觅却没有找着。城里巡夜的卫兵遇见了我，我便问道，你们看见我心爱的吗？我刚离开他们，就找着了我心爱的，我拉住他不放，领他到我母亲家中，到怀孕我者的内室。新郎，耶路撒冷女郎，我指着田野间的羚羊或聘鹿，恳求你们不要惊醒，不要唤醒我的爱，让它自便吧。